不行啊，不能停，一停就麻烦了，传承嘛，国家既然给了我这个传承人的称号，这也得对得起国家，也为国家做点事儿吧，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这也是我们老师对我的教育。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埃勒里在教授的通知之下来到了案发现场。他们发现尸体被绳子捆在了一个高柱上，而且也没有头颅。有更多的警员走了过来，而放下尸体这一令人压抑的工作则一直在沉默中进行。说起来，当大家站着看尸体被放下来的过程时，埃勒里评论道，凶手是怎么把尸体摆到那么高的地方，然后将尸体的手腕绑在离地9英尺的老鹰翅膀上的呢？ 跟警员们现在的做法一样。 地方检察官冷冰冰地回答， 我们在凉亭找到一把血迹斑斑的椅子，跟刚才用的那把很像。凶手要么就是有两个人，要么是个强壮结实的家伙，否则干不来这活。即使用到椅子，把尸体搬到那个位置也够呛。 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埃勒里若有所思地问。那个凉亭？ 对，凶手应该是在用完以后才把椅子放回去的，凉亭里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奎因先生，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有个别的东西大概会引起你的兴趣。 等到尸体终于从绳索中被解放出来，放到草地上，沃恩警官才突然说， 看这个。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圆形小玩意儿交给埃勒里，原来是一枚红色的木质西洋跳棋棋子。埃勒里说， 挺普通的呀。 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警官？ 就在这片空地的沙砾里， 沃恩回答， 离图腾柱右侧几英尺远。 为什么你认为它很重要呢？ 埃勒里用手指翻弄着棋子。 沃恩微笑， 先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找到它的。首先，他被搁在这儿没多久， 你能从他的状态看出来。其次，在那片干净的灰白色沙砾上，一件红色物体就跟一只受伤的大拇指一般引人注目。福克斯每天都会用梳草机整理这些草地，所以他白天不大可能会在这儿。我当即感觉他跟昨晚的事情有关，因为在黑夜里看不到他很正常。 精彩绝伦啊，警官。 艾勒里微笑着说，你是一个完全合乎我心意的人。 这时他听到萨姆医生发出一连串完全不像法医风格的可怕诅咒，于是顺手归还了那枚棋子。 怎么回事？ 埃萨姆匆匆赶过去。你发现了什么了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儿。 验尸官突然叫道， 看这儿。 托马斯·布雷德的尸体在离图腾柱几英尺远的草地上伸展着，像一尊倒下的大理石雕像。尸体呈现不自然的僵硬状态。埃勒里出于自己不幸却充分的经验，意识到尸体还处于死后僵直阶段。他平躺在草地上，双臂仍然保持张开的姿势，除了肚子和衣服之外，跟六个月前埃勒里在威尔顿看到的安德鲁范的尸体十分相似。他不满地回想起来，两起案子都是将人砍成一个 T 字形。他摇摇头，跟其他人一起弯下腰，看看是什么扰乱了鲁姆森医生的工作。医生已经抬起死者右臂，指着那苍白的手掌，掌心里有个圆形的红色斑点，像是用骰子端端正正印出来的，只是轮廓稍显模糊，呈不规则状。 你们到底管它叫什么呀？ 鲁姆森医生抱怨着。 那不是血，看上去更像油漆或者染料，可真该死。我不明白凶手干嘛要这么做。 看来，埃勒里缓缓地说，你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警官。那枚西洋跳棋棋子在图腾柱右边，它的印记印在了死者的右手上。 老天啊，是啊！ 沃森警官叫着，他重新把那枚棋子拿出来放在死者掌心的红印上，发现完全吻合，于是带着胜利和迷惑交织的神色站了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地方检察官埃萨姆摇摇头， 我认为这件事情并不重要。你还没看布雷德的书房文，所以你不知道那里有一盘西洋跳棋的残局。我们现在进屋的话，你会发现更多有关西洋跳棋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布雷德在被杀死时手里握着一枚棋子，而凶手并不知情。棋子在死者就要被捆绑起来的时候从他手里掉落下来，整件事情就是那样。 那么凶案是在室内发生的吗？ 埃勒里问道。 哦，不是，是在凉亭那儿。有大量证据可以说明这个事实。不，我想针对那枚棋子的解释本身很简单，它像是一部臭棋，很可能是布雷德手上的汗水和热量让颜色脱落了。 他们留下鲁姆森医生在草地上检查那已不成人形的尸体，在一群沉默的警官的簇拥下动身前往离图腾柱只有几步之遥的凉亭。在步行穿过那低矮的入口前，埃勒里曾抬头看了看上面和四周。 我没有看到外面有电气装置，真奇怪啊。 凶手想必用了手电。如果说这件事真是在黑暗中发生的话， 警官接着说， 鲁姆森医生待会儿告诉我们布雷德死了多久，会帮我们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入口处的骑警向他们敬礼并站到一边， 于是他们走了进去。凉亭很小，呈圆形，带着乡村人用粗树枝马马虎虎搭建的风格。它有着一个茅草盖的尖顶和半截墙，上半截由绿色格子的百叶窗组成，里面摆了一张带砍劈手工痕迹的桌子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血迹斑斑。 我只能说没什么可疑的。 地方检察官埃萨姆指着地面低声咕哝着， 地面中央有一个红棕色的斑点，又大又浓稠。 亚德利教授第一次面露紧张之色。哎呀，那可怕的一大团脏东西不是人血吗？ 那当然是人血， 沃恩冷酷地回答。 而且能够解释出为什么血量如此之多的唯一原因是布雷德的头正是在这块地板上被砍下来的。 埃勒里锐利的目光定在木地板某处一动不动，那里正好位于做工粗糙的桌子后方。只见地上用鲜血潦草地涂抹着一个粗粗的大写字母 T。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漂亮的东西，他将目光从那标记处离开，艰难地咽了一下唾沫，喃喃地低语：S.M. 先生，你能解释地上那个梯子吗？地方检察官摊开双手， 我问你，奎因先生，我是这类犯罪游戏的老手了，而且以我对你的了解，知道你对这类勾当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是由疯子犯下的罪行，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怀疑这个结论吗？ 一个有理性的人，埃勒里说，不能，也不会怀疑。你完全正确，艾萨姆先生，一根图腾杆真是恰到好处的词，是不教授？ 是图腾，图腾柱。 亚德利说， 你在问他可能有什么宗教意义？ 他耸耸肩， 怎么会有人把北美拜物教、基督教和原始生殖器崇拜的符号放在一起？即使是个疯子也想象不出他会这么做。 沃恩和埃萨姆面面相觑，不管是亚德利还是埃勒里都未能启发他们。埃勒里弯腰检查着地上已经凝固血迹附近的什么东西，那是一只长柄的石楠根烟斗。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沃恩警官说，上面有指纹，是布雷德的，这确实是他的烟斗，他在这里抽过烟，我们已经替你把它放回之前发现的地方了。 埃勒里点点头，这只烟斗并不平常，形状引人注目，它的斗巧妙地雕刻成了尼普顿的头和三叉戟的形状。烟斗里灰色的死灰装了半满，而沃恩指出靠近斗的地面上撒了颜色、质地都类似的烟草灰，像是烟斗掉了下来导致一些烟灰洒出。埃勒里伸出手去拿烟斗，中途又停了下来。他看看警官， 你是个行事积极的人，警官，这是受害者的烟斗吗？我的意思是，你问过这屋子里的其他住户没有？ 实际上并没有， 沃恩语气僵硬地回答。 我不明白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怀疑这一点？毕竟他的指纹，另外他还穿着吸烟服。 埃萨姆指出，而且他身上没有其他种类的烟草，香烟或者雪茄都没有。 奎恩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认为。 亚德利教授胡子一抖，忍住了微笑。埃勒里用近乎懒散的语气说，其实我没怀疑什么，这只是我的习惯。 SM 先生，也许……他拾起烟斗，仔细把灰敲到桌面上，当再没有灰往外掉时，他朝烟斗里看去，发现底部残留着一层还没有完全烧成灰烬的烟草。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玻璃纸信封，把那没有烧完的烟草从烟斗底下刮出来倒进信封。其他人静静地看着他。你们看，他站起来说，我不相信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并非暗示这不是布雷德的烟斗，但我得说，这些烟草可能是一条明确的线索。假设这是布雷德的烟斗，而他向凶手借了烟草，这自然是件十分平常的事。于是你们会注意到，这些烟草是切成立方体形状的，不是普通切块。也许连这一点你们都知道了。接下来我们检查布雷德的雪茄盒，能发现切成方块状的烟草吗？如果能够发现，那么烟草就是他的，他没有跟凶手借。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只是确认了之前发现的事实。但如果没有找到切成方块状的烟草，我们就完全可以假设这些烟草来自凶手，那将会是一条重要线索。请原谅我唠唠叨叨了一大段。 非常有趣， 埃萨姆说， 我敢保证 这不过是侦探科学的细枝末节。亚里德教授笑着说， 好吧，那到目前为止你认为案发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沃恩问。埃勒里带着深思的表情擦了擦加比眼镜的镜片，他的瘦脸全神贯注。现在我只能做出如下陈述，在布雷德来凉亭时，凶手要么跟布雷德一道，要么自己一个人来的，这目前没什么可说的。无论如何，当布雷德漫步进花园并朝凉亭走过去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一枚红色的西洋跳棋棋子，这棋子想必是他因为某种特殊理由从屋里拿过来的。我们待会儿就能看到残局上剩余的其他棋子了。在凉亭里他遭到了袭击，被杀害了。也许袭击是在他抽烟时发生的，烟斗从他嘴里掉落在地上。也许袭击是在他把手指插入口袋，心不在焉地玩弄那枚棋子时发生的。直到此时，那枚棋子仍然紧捏在他手里。在他被砍头，被拖到图腾柱那儿，绑上老鹰翅膀的整个过程里都是这样。后来那枚棋子掉了下来，在碎石小径上滚开去，可是凶手并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他随身携带那枚棋子？在我看来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也许对这个案件有一定的意义。这个分析不像光能照亮迷雾，是吧教授？ 谁知道光的本质呢？ 亚德利咕哝着。罗姆森医生焦急地走进凉亭。 我干完了，他宣布。 结论是什么？ 埃萨姆急切地问。 身体没有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 罗姆森医生厉声说， 由此可见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不管凶手用什么杀的他，都是直接对准头部来了一下子。 埃勒里一惊，这简直跟斯特朗医生几个月前在威尔顿法庭上做的证词一模一样。 他是被勒死的吗？ 埃勒里问。 现在没法断定，等验尸结果吧，不过从肺部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尸体变硬，纯粹由尸僵造成，还要再过12到24个小时才会消失。 那他死去多久了？ 沃恩警官问。 14个小时左右。 那就是在黑暗中， 埃萨姆叫道，必定是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的案子。 罗姆森医生耸耸肩， 让我说完好吗？我要回家了。尸体右膝上方7英寸处有个草莓状胎痣，就这些。 当他们离开凉亭时，沃恩警官突然说： 哎呀，我想起来了，奎因先生， 你父亲在电话里提到 你有些情报要告诉我们。 埃勒里看看亚德利教授，亚德利教授也看看埃勒里。 是的，我有警官。 关于这桩犯罪，你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桩犯罪里每件事都让我觉得很特别。你究竟什么意思？ 埃勒里沉思着，把一块石子踢出路外。他们沉默地从图腾柱旁走过。这会儿，托马斯·布雷德的尸体已经被盖住，几个人正把他放上担架。他们沿小径朝屋子走去。埃勒里继续说： 你会想到要问一问，为什么一个人会被砍掉头，并成十字架状钉在图腾柱上吗？ 想过，但能有什么理由？ 沃恩咆哮着说： 那是疯子的行为，就这么回事儿。 你的意思是说？ 埃勒里抗议着： 你没有注意到那几个梯子？ 几个梯子？ 图腾柱本身的形状就是奇异的梯子，柱子代表一竖，平平张开的翅膀代表一横。 夏季当中， 听过埃勒里的讲述之后，警官和检察官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且沃恩警官突然发现有一个名叫哈拉克特的疯子在小海湾对面的牡蛎岛上开了一座裸体营。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梯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梯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梯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逢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